案影玉敏在哪里？ 什么玉敏在哪 里？什么今天25号嘛，案影玉敏射马购物车在哪里？ 什么不是1号才交的吗？ 你不是不知道，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的了，如果1号那天有马跑，那天才交可能蚀了一集的。 哦，原来这样的新玩法。喂，又是月尾，喂，借部电脑来，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没问题，拿去。 各位癲狗日報讀者大家好，癲狗日報電子版是現在香港新媒體之中唯一夠膽對抗共產黨、反對共產黨、批判香港特區政府的這個新媒體，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你的支持很簡單，分享我們的文章，廣報周知，另外就是每個月給兩嚿水，每逢月底就記得利用 PayPal 或者銀行入數，甚至上來我們的辦公室繳交《癲狗日報》的訂閱費，每月兩嚿水，記得播水。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張文龍、曾偉廉、鄭仲文、劉永新、傅佩華。 翻咯， 第二次翻嚟， 我冷静咗，因为头先屌民进党太激动， 唔好意思，饮冰水嚟啊， 其实应该饮冰水啊。 当你嘅人生里面有好多唔同嘅坏蛋喺出现，或者好多扑街出现嘅时候，其实好多嘢你可以睇得好化。 但系唔好听，其实我好 点会化， 你做人我好化，好多嘢我都有佢，但系见到民进党啊，对唔住， 真系好难，真系好难。 其实有时好似你好多嘢就，譬如话你嘅，即系阵间我哋会讲断交啊，邦交国嗰啲预咗噶啦，蔡政府你预咗噶啦，有咩好惊喜？有咩好好惊讶啫？预咗噶啦。 咁又唔得，即係好似咁俾人預咗強奸， 預 咗 俾 人強奸，咁人 預咗強奸就唔係強奸噶咯， 即係你都可以屌下人嘅 心理準備啦，已經。 咩？其實我有心理準備，因為 早就有啊 ，Ben。 即係其實講真啦，你咁 冇繼續我哋講下，繼續講我哋阿馬總統嗰個話題先咧，未講完啊咁樣。 未講完咩？其實講真啦，要話翻佢還佢清白嘅嘢，真係好話多， 好多。但係你問題，你台灣人呢家？都過曬時機啦、啊， 其實你未夠，其實台灣人仲係有少少叫做乜嘢？你只不過係啱啱兩年啫嘛，俾多少少時間佢，但係咁即係民心 唔會啊！ 而家係仲有呢種情意，因為 佢而家馬英九人氣咧，那個上升嗰、那個原因咧，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其實中華民國歷任總統係冇前總統喺度會走出嚟。 除了他而已嘛， 我又不是，那你李登輝有時候都會說下嘢。 那他不同啊，李登輝不會出去撐車嘛，那麼老，你明白？他不會出來走去， 同埋他個人都不喜歡做。 李登輝根本就完全一路以來他都是很高貴的宮廷裡面的人物來的嘛。他不會跟你在市井裡面，你不會在那些街道裡面見到他坐了在那裡吃 那個早餐。是，那這個是，那這個 是。他不是跟你， 但 是說 話來說，他其實李登輝說話還多 過馬英九。所以馬英九就說了，在這個片裡面都說了，世界上很多的國家的領袖卸任了之後都不說話，但不知道台灣的領袖特別喜歡說話。 是，這個真是。 他都說我有時無可奈何，我都要即迫於無奈，我都要答，即其實說幾句答 一點。因為有時候你這麼多人追問你，還有很多時候 其實不是，你外國那些不會說的。你我爸爸現在會不會評論特朗普不會說的， 克林頓有的、克林頓有時候會上， 其實相對比例都是少 嘅。深夜嗰啲節目咧，有時候佢會，佢唔係佢有時候會爆，忍唔 爆 爆下嗰啲啊啲 但係你唔好似李登輝啊，李前總統跟住嘢嘢俾人 冇啊，跟住陳水扁， 陳水扁又嚟啦， 陳水扁又坐監啦，坐完監而家又 其實呢個真係 其實冇坐完監喎， 但係佢真係 佢保外就醫啫喎。 總統嚟，我話大佬你嗰單嘢係你嗱 唔係佢剝奪咗啲待遇啫，咁 但係問題係喂大佬你做嗰件事係屌國法難容。嘅嘢嚟噶法難用到係， 哎呀，人哋話唔係啊，人哋話佢被屈嘅。 算啦，話俾你聽，亂幫陳水扁嘅人而家越嚟越少啦。會而家仲話陳水扁無罪嗰啲人咧，係嗱，説實話，你係綠營嘅，你係陳水扁嗰年代嗰啲人嘅，你咁幫佢當係朋友咧，我覺得好冇乜問題。如果你個香港移民過去覺得陳水扁無罪，即係俾人屈嘅咧，我真係覺得你快啲死咗佢好過。 咁好多呢啲人嘅， 咩？ 應該真係要死撚曬嘅，真係，即係唔知做乜撚嘢過到去錄撚咗，跟住仲俾人揞住半杯水喎。 錄撚咗唔睇， 即係 short 撚咗啲。 你都嗱，其實我 唔好意思又爆， 我真係咁講啊！我好似我成日都覺得係話你唔支持國民黨，其實係冇問題， 冇問題 嘅，但係唔會變噶嘛。 但係你幫民進黨，我又覺得 out 頭啲，或者講緊香港人啊，香港嘅移民啊嗰啲， 其實我都係 out 頭。嗰堆咁嘅人， 其實真係唔知點解。 跟住第一件事出嚟鬧阿馬英九啊嘛，佢心諗做乜撚嘢咧？佢得罪你真係， 咪 係咪先？即係其實同埋 馬英九造福你啊，反而 最有趣就係佢係馬英九年代移民過嚟啊嘛， 仲要馬英九年代， 跟住然後而家咁方便嘅網簽都係馬英九年代。签翻嚟嘅嘢噶嘛？ 网签系，咁跟住地签就陈水扁。 你攞住个网签，跟住然后过去闹交马英九之后会好笑。哎 ，OK 啊，咁啊，喂，我都提一提，今日我见到个新闻咧，就都同我哋个话题冇关系咁样。 咩话题？ 就是、然后呢、這个台湾人咧就好中意带啲防狼喷雾出街嘅。 咁都识狼嘅咩？ 系啊， 唔知啊。 即系 你唔记得台湾最多风化新闻咩？即係嗰陣時講高單話台灣咩都冇嘢多，就係風化新聞多。 咁邊度都多， 咁多其實多喎，其實大陸依家都多。 唔知點解 你多兩個印度 嗱，唔知點解，因為台灣人好撚中意睇，所以咧就不撚掂。 其實咧，我覺得台灣都好鹹濕下嘅話， 香港你華人乜撚人都 咩人都鹹濕㗎啦，就係台灣咩 男人女人都鹹濕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台灣好中意寫。佢啲人又睇， 亦都好中意睇， 即係當係 有好中意鬧。 所以其實公道啲咁講，我哋呢啲時候，我哋應該係訪問阿馬英九先生，你明白？喂，有冇數字嚟講下，究竟全個台灣嘅風化案幾多咁樣？啊、不過 anyway 點都好啦，我想今日講個故事就係話有個台灣女仔咧，就即係佢哋慣咗戴呢個防狼噴霧，即係嗰啲噴佢打眼嗰啲胡椒嗰啲咧， 胡椒噴霧 啲啊， 即 係戴咗啲小人迷你嗰啲喺身嘅咁樣，就入境香港其實都冇事嘅，都冇事喎、啊。你話海關都冇人查到佢，明白？即係佢啲嘢太細緻，同埋咧你係一個好裝飾品唔覺眼，但唔知點解佢咁拉醒去到迪士尼嘅時候咧，就發 人哋俾人發現咗喎， 喺迪士尼 海關都查唔到喎， 跟住然後迪士尼嗰啲人又真係咁樣多次真係報警喎、 啊。嗱、啊，正如美国人的保安系真系严密啲啊！美国乐园嘅保安严密啲， 差佬跟住然后拉佢啦，然后真系塌咗佢翻管咧。因为其实防呢、这个防狼喷雾啲喷雾嘢咧，其实即系嗰三 防狼喷雾系香港系 双节棍啦、啊、三节棍啦、啊、防狼喷雾啊、铁莲花啲，好捻重罪噶嘛， 管制嘢嚟噶， 系啊， 好大镬噶。 即系同系次等于个就系次等过你揸支枪噶啫嘛，其实。咁跟住然后 唔知点解防狼喷雾系啊嗱，不 过咁但系台湾。就是、台灣人的防狼噴霧是當是裝飾品代理商的， 台灣那些發煙裝置啊、反偷聽那些全部都在香港犯法的， 是啊、 即係全部都係嘅，但係佢哋一直都唔覺嘅啫。 好啦，咁跟住，然後佢就咁，當然唔知，跟住嚟就被塌咗翻管啦。咁嗰個女仔，那個台灣女仔就好喺呢個爆料公社講呢單嘢，咁亦都講得好仔細地咧。咁香港差館係會點要你除鞋帶啊？點咧驚你攞電腦繩嚟？吊頸啊、自殺嗰啲咁嘅嘢啦，咁樣後屘就即係 anyway 佢翻罰款判無罪，唔係判有罪啦，罰款唔知1000蚊定咩咁放咗佢翻去咁樣。咁就原來即係呢啲法例咧，我覺得如果你即係有啲人要預期嘥時間去研究究竟啊台我哋叫翻石樓台灣叫巴洛呢啲咁嘅嘢咧，不如去好用啲心機去研究一下咧，有冇啲即係台港兩地咧會犯法嘅嘢咧？即係我哋香港做緊一件好普遍嘅事，好簡單，但係。原來過到去 有講粗口咯， 過到去會被拉嘅，你唔 講粗口咯， 即係 不過唔係好少嘅， 即係 台灣其實 未知阿喐咪俾人咁樣喐咗。 我哋 台灣個法唔係台灣個執法冇咁快噶嘛，香港好撚高效率噶嘛。當然如果你寫香港獨立嘅話，仲撚快。即係如果嗰個噴霧上面寫香港獨立咧，好撚快嚟拉， 係一定快，更加快 嘅。咁啊，即係我反而覺得，預期做啲咁嘅圖咧，話俾人知嗰啲即係台灣同埋香港嘅用詞有咩唔同嗰啲咁嘅圖，不如你去研究一下我哋台灣同香港有啲乜嘢會犯到法啊？ 同埋講得難聽啲。那條友宅到好像不是香港住的，因為我覺得哇，你香港人都不是用這些 terms 的，你會寫到他不知道怎樣來對完回來之後看完，我都不看不明白他那個廣東話的即其實是我都不明白，可能我 的引導，可能你拋磚引玉鬧做了出來、 即是那些面都紅了那些， 只是說又提回520這三個字，為什麼520 520在廣東話叫做不愛你的嘛，咁國語就520就和 Annie， 咁就要520就要送禮物俾女朋友嚇、啊。你呢一班一個二個話捍衞廣東話嘅人，一到咗520嘅時候咧，就要國語上身嘅，就要和 Annie 啦，就要禮物啦，屌，真係冇辦法嘅。咁啊， 奇怪呢啲咪唔好咁大聲亂講嘢，有時候有啲人關心碎起來咧，就點樣打電話嚟投訴 咯？咪就叫做唔係呢啲咪叫做嚇、啊，一時就國語，一時就捍衞粵語啦， 佢都 冇啦咁樣。 聽啲佢都唔知道，根本就係廣東話俾你講。 唉、哎，真係算罷啦。 即係大家做開咗，咪嗰條路咪去咯。 所以咪咯。 好咁啊， 係啊，總之都係嗰句啦。如果有台灣觀眾聽到香港人喺台灣住嘅，同佢解釋一下咩防毒面具啊，嗰啲嘢全部都唔俾帶得嚟噶，你千祈唔好。 正常，你唔會帶個防毒面具嚟香港旅行？ 點知啊？佢話香港有香港有毒氣咯。 屌，但咁你冇理啦。系嘛？咁跟住 傻噶嘛？嗰啲人你 傻都冇得嚟啦！咁就系嘛？咁但系问题系话佢而家就系嗰啲好微细嘅嘢，会唔会我哋带住个指甲片嚟去台湾犯法嘅？你唔系知噶？ 其实真系两地法律，两地嘅小物品即系携带物嘅嗰个对照表咧，我觉得仲系应该重要过嗰啲嗰个所谓词语对照嘅， 系 咪先？反正佢都听得明噶啦， 花啲时间研究下咁样。好咁啊！你哋預備咗個題目就不管我嘅新進展咁樣點啊？有啲咩準備？ 梗係有咩準備？而家係屌你屌啦！ 呢條友真係而家開始去咗啲嗰啲熱血青年嗰啲嚟，屌 街！其實我一直都好熱血嘅，不過咧我以前就唔爆，因為我以前咧冇睇咁多新聞，你都明白嚇。一長年累月咁積埋，我點會唔爆啊？仲要睇到嗰扎咁樣撲街不斷咁搞。你睇下民進黨有邊單嘢係唔值得嬲嘅？你諗下呢個拔管案啊！喂，係直情同港共咧，屌你派阿李國章落去，屌搞走阿陳文文啊，一撚樣嘅嘢嚟。 但係冇咁核突。 喂，仲核突過佢喎，因為李國章嗰個年代，唔係係咪李國章？李國章落到去，你老母佢都係攞個叫做合法程序嚟，屌搞走佢。你冇係啊！我委入落去啊！係啊！我搞走佢喺選到之前搞走佢。哇！你冇你拔管，冇你選撚咗。哇！話咩？我自由民主噶啦，大學咧自治乜咁，即係我做個前置先啦，講翻呢啲咁嘅背景先。哇！跟住你又屌搞恐怖啊！唔得，你唔肯當選唔肯得，我要趕走你。哇！你冇最近仲變態，即係呢件事就最後仲變態，即係你講到嗱法理上揾唔到證據。讲咗大轮抹黑材料搞唔捻掂，然之后又倾咗一大轮嗰啲叫做乜嘢？嗰啲砌咗好多罪名啊！你翻大陆啊，你投共啊，你亲共啊，你喺唔知咩独董搞咗一大，哇！都唔捻够，而家仲要将选佢嗰班人都有事，即系好似你突然间啊，好似 其实即系成日佢哋我唔有啲人好中意用一个词语就是、白色恐怖，咁其实连白佢所谓白色恐怖嘅年代。 都冇 都冇 咁樣， 幾得夠驚啦！佢哋你明白？ 真係好恐怖啊！諗下，喂，你會即係你會考慮啊？選輸咗個候選人當選人，我哋搞佢唔掂，唔緊要，我哋搞輪選者。哇！你有冇聯選嘅委員行埋去約佢？即係發生咗件事就係、是。講最近喺呢幾日嘅新聞裏面咧，見到北檢啊，即係嗰個係咪 台北檢 台北檢察院 或者約談佢哋嗰啲叫做 輪選委員， 約佢 解釋下咩？解釋咩叫做輪選委員？ 輪選委員嘅意思就係講話台大嘅台大校長係其實靠呢扎咁嘅輪選委員嚟選出嚟噶嘛。咁呢扎輪選委員其實原則上就係選民啦，就係、是、你當嗰啲功能，即係當選 功能組別啦，即係 當選呢個特首嗰啲咁樣嘅 最精英最 top 嗰扎嚟。 其實我哋叫選委 裏邊， 選委啦，我廣東話叫選委啦， 即係咁樣啦，即係而家係荒謬到你投票俾佢，你搞選佢出嚟，你冇好，我捉你 嗱， 佢約 談呢扎選輪選委員嘅目的係咩咧？ 約談嘅目的咪其實都幾恐嗱，其實講真，由頭到尾佢都唔 冇講到真正目的， 一直都話唔公開，偵查唔公開得嘅，但係佢又 偵查冇公開， 偵查冇公開 係咩？ 啊係啊， 咁樣有冇拉？你咁樣拉黃炳忠又咁公開嘅 咩啊？屌你老母！ 未偵查啊嘛， 都係嗰個未 偵查啫喎。 唔係就係咁，唔係其實佢個龍門就任佢擺嘅，佢中意跳嚟跳去又得，跳左又跳得，跳出嚟又得。咁 啊，勁個頭文字 D 啊， 係好勁嘅。咁你變咗喂，你點可能去約談佢嗰陣？仲有係冇理由嘅。仲有喺香港啊，當香港都有個叫書面通知啦，即係預約啦咁。好啊，佢直情今次就係打個電話叫佢約談，冇講理由，冇講原因。 你想問啲乜嘢啊？我哋唔會公開俾你聽。 真插保公雞。 咁你約我嚟？咁你約我嚟做乜嘢咧？咁唔得，唔可以嘅。话哎呀，咁我咁带埋律师啊，我其实约你系证人啫，你唔可以带律师嘅。喂， 台湾好怪啊，证人之乜， 即系 证 人不能带律师。喂，咁你真系点样？仲要约佢去？我仲要荒谬到系你约佢嘅地方咧，唔系系北嗰、那个台北市个检察部，你系约佢去嗰、那个嗰、那个拔管大将嘅拔管大将第二嗰、那个中队大将啊，即系拔管有三将噶嘛，其中一个嗰个叫做防洗黑钱，叫行政院洗黑钱办公室嘅。嗰、那個咁嘅負責人個辦公室嚟問佢喎，咁你根本就大難都扯唔埋噶嘛，你諗下啦，兩件事，你因為嗱你檢察，你要去查嗰件事，你係應該翻去檢察部，喂，你點會去嗰、那個咁啊？仲要係嗰個俾人發現佢係拔管大將其中金融次長嗰個叫做，咁喂呢件事你覺得係咪好撚心寒先？即係你以後唔可以投票，即係你選個區議員。哦，佢贏咗，中共足夠你去，哇哇！點解你會投票俾佢噶？ 唔 係，即係你係而家係變咗咁樣，一個秘密警察嘅模式。 我哋香港咧就叫搬龍門，咁佢而家嘅方法就仲得意，係踢一場波先否決你。 係啊， 搬龍門都係你想射嘅時候佢搬啫，個龍門咧嘛，佢唔係喎，佢打完場波之後先同你講你輸咗，點解輸咗咧？咁跟原來佢揾啲理由出嚟啦。 咁就係咁樣咯。咁喂啊，嗰個咁嘅罰管大將咧，就係而家法務部嘅次長，嗰、那個叫做蔡碧仲啊。都即係成個案嘅關鍵，因為佢就係靠，因為行政院再檢察部揾搞唔到證據啦，咁不如揾法務部嚟啦，咁樣哇，咁即刻嚟查究竟你哋嗰班遴選委員係做咗啲咩醜事？我其實我都唔知道做咗咩醜事，佢只不過係投票投撚咗，投咗阿觀眾揾啫嘛。咁我點解會咁樣咧？即係你一個作為。你其實係呢件事大學自治裏面嘅關鍵就係、 是，其實佢個問題咪就係喺佢個做法，其實比共產黨 更加做法更共產黨， 即係其實係講真啦。好彩佢 講民主進步咧，其實佢完全呢、這個呢、這個 完全 冇進步， 探唔上噶啦，已經 係完全係喂，你有呢一年裏邊啊，即係呢幾年呢兩 年裡面兩年啊，冇 呢兩年呢兩年裏邊啊，佢傾過嘅其實好多嗰啲議案，查嗰條法例，喂你投票唔過喎，再選過。即係其實佢試過好多次嘅， 佢而家咪就想再選過咯， 咪再選過，即係你嗰條法例唔過， 其實佢 再投過。 佢約見呢扎遴選委員嘅目的就係 通佢哋啫嘛， 佢就要一樣嘢，我將佢拔咗出嚟啦，而家要再選過，咁我 控佢 咯，我唔揾人控佢咯，你明嘛？你明嘛？同夾你去投票其實冇分別嘅。 我仲荒謬過， 然後再揾另一個人選咗之後。咁跟住唔係呢個係民主選舉出嚟嘅咯， 咪就係咁咯。 民心喎，成套玩弄緊民主嘅民主制度嘅一班人， 仲要係打住民主旗號嚟，如果你搞緊呢啲嘢嘛，你諗下，你成日你班香港嗰啲人，香港嗰啲成日而家仲喺度幫佢護航嘅話，點解阿管中文咧係非法兼職違法嘅台大校學生會又仲荒謬，又發啲聲明出嚟話講，仲繼續同佢護航咁。呢扎人其實有冇反省過自己係同民主真係扯不上關係？你成日完全係同嗰個紅衛兵嗰啲態度係一樣嘅。好彩民進黨咧唔係真係攞刀槍炮上咗去。如果唔係，哇！你老母今日就係真係有呢個文化大革命啊！ 唔係，係種族屠殺。 你應該係種族屠殺。 文化大革命。 即係仲要係查到佢墳頭嗰啲咧，哇！你同國民黨影相。結婚又影相，你冚家都係有問題嘅，所以就相差唔多。 咁講好鬼驚喎， 係啊，好恐怖噶！共產黨當年咪咁樣清算咯。哦，點解要全家打靶？原來你當年你婚禮上邊係國民黨嘅官員出席打靶，因為你同國民黨係殘餘分子，嗰啲殘渣係啦，國民黨係殘渣孽種，所以要死咁。即係你而家係同一樣一樣啫嘛。咁你睇得出完全佢係話咧，係完全係。1949年之後的共產黨，只不過是沒有拿槍炮換了政權。如果有槍炮，今天 因為可以有選票嘛， 係啊，今天有選票。 所以早排有個人同我講一個，問我一個問題就係：喂，我哋香港仲有啲咩激烈行動可以做啊？咁啊，我哋香港仲有啲咩激烈行動可以為爭取民主做一啲比較激烈啲嘅行為咁樣？即係我答佢一個就答案就係、是：喂，要慳啲啦，留翻條命啦。 其實真 係原因就咁，就係點解咧？你佢講到台灣國民黨嗰時嘅白色恐怖點點點，所以做咗啲激烈行為啊點點點，但係你知道你對住嗰個係，我唔敢講用善良的呢三個字啊，屌你有人性啲嘅國民黨，同埋一個有。 即係佢知道要面子， 有人性嘅蔣經國。而家面對緊嗰個係無恥嘅共產黨，同埋一個好多殘忍嘅習近平啊嘛， 同埋 慳翻啲力量啦。 講真啦，阿蔣公嗰啲人咧，佢好要面，同埋佢對讀書人又好，對你年青人都好咧，佢有種即係讀知識分子，佢有種莫名其妙嘅尊重，同埋有種莫名其妙嘅害怕嘅，因為覺得啊唔係喎，佢讀書佢教授嚟喎，唔得嘅唔得嘅，我哋唔可以搞佢嘅。咁佢係民選選出嚟嘅。民選選出嚟嘅，我哋唔可以 DQ 佢嘅。如果唔係 DQ 咗，好麻煩㗎。係啊，咁即係佢係有個咁嘅心嘅，即係好似當年佢選第一次即係叫做啱開放選民選會長院長嘅時候，佢係做咗個內心掙扎嘅。哇！屌你，佢日日都屌我嘅喎，點可以俾佢出嚟選㗎？咁叫佢走，叫我哋國民黨候選人通知佢，叫佢走。啊！過咗三日之後，佢又改變主意，心唔係喎，如果叫咗佢走咁，咪冚家富貴咁，得唔好啦，俾佢選啦。最後嗰個對家贏咗嘅，咁佢都冇 DQ 佢喎。即係如果問心，好似玩到而家蔡英文嗰啲態度咁，佢應該 DQ 十次啦，係拔咗佢啦。即係第一屆嗰個民選都唔使做啦。你老母我派咪得咯？你做乜撚嘢嘅話咁？喂，再選過咁，佢可以做呢啲嘢嘅。即係其實佢都冇做，兩長係冇做過啲嘢嘅。你真係唔好以為。呢、這個兩長係同共產黨一樣啊！兩長係冇做呢啲嘢，同埋佢呢兩父子咧，係從來都冇話，即係對，即係又係嗰啲舊知識民國時代嗰啲執政者咁，對嗰啲教授啊、知識分子莫名其妙尊重，真係莫名其妙啊！好阿驚啊嘛！ 一個有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嘅。的領導或者統治者咧，佢都要有禮賢下士呢一個咁嘅觀念嘅， 同埋驚殺咗你以後就阻塞咗言路噶嘛，即係嗰啲有呢個態度嘅。咁你其實就我覺得有時候你成日鬧佢兩個獨裁嘅，有冇諗清楚？而家依一刻佢哋打住民主嘅旗號，搞咗咁多啲荒謬嘢，你都唔鬧佢係獨裁嘅話，我覺得其實你對民主兩個字都唔太認識啦，係咪啊？即係你其實真係完全唔明喎。 哇！你一屌蔡英文，你就好似屌你完全屌停唔撚到嘴喎咁樣。唔係，我最近抄啲心經屌， 真係要唉，扶一扶先啊！ 唔係咁啊，興嘅嘢唔單止咁少嘅，仲有呢個斷交潮啦，斷交潮啦， 我啱啱撲兩下，你又煲翻啫， 煲翻。 你講先，我唔講住。 唔係斷交潮，我交俾你去慢慢講啊，俾你。繼續發落去咁樣，唔係其實數唔數到，因為其實中華民國咧本身剩翻都係廿零個，即係以馬英九嘅時候22個，咁呢兩年嘅蔡英文之後咧就唔見咗4個，嗰4個咧除咗巴拿馬。呢、這個名字是比較好記啲之外咧， 唔係多明尼加咯，跟住比較 就多明尼加噶啦，即係大家比較熟啲。其餘嗰兩個咧，可能你對住嗰、那個對住嗰幾個字你都讀得甩咳嘅咧，係嘛？ 唔 係 我 呢個家係咁喺邊度？ 乜嘢啊？聖多美 普林西比， 聖多唔係普林及西比，佢應該係，因為佢係兩個島組成。 係，一係和一係及嘅啫。 係一和一係及，應該係嘅，因為佢兩個島組成，同埋佢一個島係大啲，一個島細啲，所以佢兩個組成嗰個共國。 跟住然後咧，最近呢個又叫做布基納法索啊，布基納法索。 布基納法索， 香港叫布基納法索 啊？係啊，我唔知啊，個 中文名有咩？係啊，布基嚇， 布基係咪同布吉嗰啲地方差唔多？其實嗰啲太清楚， 真係好恐怖就係蔡英文去完巴拿馬，巴拿馬又斷交啦。啊，巴拿馬係有成百年嘅，即係嗰個邦交 嘅 話， 巴拿馬 嗰 個邦交係 開始差唔多， 佢唔係建國咁啦，係清朝開始， 係啦， 就係清朝開始，同埋呢個呢個布基納法索係好似又係食完又食吃乾滿淨喎，好似啱啱交90部嗰啲， 話要運翻翻嚟啊嘛， 3部嗰啲直升機運你啦，運你阿媽，你啱啱匯咗錢俾嗰啲咁嘅詐騙集團有冇錢攞翻嚟？ 你係俾咗錢佢，但問題係話，其實呢個布基納法索呢個國家咧，舊年大陸係俾幾多錢佢咧？去年大陸是給500億美元他，500億美元啊，為台幣多少錢啊？不是那幾部車，是 1.5 兆台幣 的錢去給他。但是那時候他是不要啊，布基納法索這個不知邊Q道的一個小國家呢， 應該就是太平洋那些， 給 1.5 兆台幣呢， 布基納法索非洲內陸 那個，非洲那個，非洲唯一一個 1.5兆呢，是1.5兆台幣呢，可以砸住佢個國家嘅。 如果唱曬攞嚟做台幣， 五百億美元啊！ 掟死人啊！ 攞 大陸嘅五百億，五俾五百億美元佢，佢堅稱台灣係我嘅朋友，佢都拒絕咗，唔接受，唔反面。咁但係到呢段時期，喺呢個時候，多明尼加啱啱好就喺五月頭就斷交，然後喺呢個十零日裡面。他這個布基納法索就再斷交了，那什麼原因令到一個好朋友有五百億放在你面前，他都可以拒絕，你明白，可能比較一千億啦，屌，是不是 加碼加碼， 那就在這個時候裡面砌他了， 哇，那都其實都幾，即是其實都幾荒謬的，其實件事再荒謬一點，就是這個外交休克，那時候當年屌人都馬英九這樣，這樣又這樣又那樣示曬威，屌你快下台道歉，有沒有今天屌鳩他的時候，其實這個國家需要，這個台灣需要團結，你們不可以這樣說的， 最有最又不用怕，即有斷就有交，有交就有斷的，雖然這個布基納法索不知道在哪裡道，也都他跟他說都是他多一個這樣幫勾過，不多少一個不少，即是大佬，但佢其实呢个咁嘅布基纳法索呢个咁嘅小国咧，喺1961年咧同中华民国建交嘅，即系49年之后啊，好兄弟啊咁样，但系其实佢断交过嘅，喺1973年断交过嘅，跟住到1994年咧，大家又做好朋友啦，你话你感情嘅嘢咧，真系好难夹杂嘅。 我成日觉得咧，第一次去咧，可能佢搭错飞机啊，我哋去中国啊，咁去咗台北。咁啊，变咗咧，嗰一刻咧就，因为呢度都系中国嚟啫，咁啊同佢建交啦。啊，点不知去到七几年嘅时候，突然发现，屌你，嗰日当年我哋搭错飞机喎，真系，可能系咁样啊，可能佢都唔知道你喺边度。 咁到九四年嘅时候点啊？ 九四年嘅时候有 internet 啦嘛，终于， 得， 系啊，九四年有网络啦，我终于知道啦。 咁啊，但系跟住维持咗呢段嘅，即系中华民国同呢个布基纳法索维持咗一段咁嘅爱情关系咧，就有24年。啊，跟住然後咧，而家再斷交啦，咁樣，咁會唔會幾年之後咧，大家又會再走埋一齊咧？你 好難講。 但係，喂，你依個外交一刻真係好撚失敗，因為巴拿馬同多米尼加咧，喂，屌你出曬名，成個南美洲反共啊！哇，你可以夠撚到人哋走，仲要同個共產國家建交，喂，屌你真係，你就真係可以死撚咗佢噶！ 嗱，呢個面個上場咧都唔賴得，賴得上場。 問題問心啦，我哋而家真係冇嗰個好大嘅能力去同佢屌周旋啦，你 冇啊，係冇啊， 即係你唔係你真係冇可能周旋啊嘛，唱歌個周旋都唔得啦。 新任呢個領導者都認為係應該同大陸建交嘅， 係啊，因為其實當你 冇嗰啲貨幣嗰啲，你經濟實力你都係正常啦。 馬政府年代咧，佢維持咗兩個地板啊嘛， 你個巴拿馬嗰條運河。你試下唔俾大陸過，大陸驚過你啦，嘥氣呢樣嘢，唔好講錢啊！佢講 問心佢，講真佢問心。 我哋繼續第三節先再講落去啦，休息陣。